好啦，年初七係嘛？今日 人日嘅今日係 人日係啦，人人生日就結果就大家，我頭先戴住黑色口罩喺街行，啲人以為我係警察添。係 咩？ 係啊。咁咧就蒙面法通過之後咧，香港就冇口罩嚟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中央為咗配合林鄭止暴制亂，咁咧就全城都冇口罩啦。個原因就因為過去一段時間咧，你去淘寶又好，大陸好，都唔運口罩落嚟。黑色 T 恤都唔運，頭盔亦都唔運， 好多嘢禁嘅。 係啦，咁啊， 遮又禁，黃遮又禁，黑 T 恤、口罩全部都禁。 除咗先，因為一路講嘢都 係 幾辛苦下。咁咧就今日咧，大家都知道我哋講咩噶啦，都無謂兜圈啦。 係。 咁啊，啱啱我哋入嚟做節目之前，就林鄭開記者會啦。 今日下晝四點半， 就宣稱啊進一步抗疫咁樣。 喺之前記者會之前就傳啦，係咪咧？有消息就話即係會進一步封關，甚至乎封關係即係回應香港好多嘅香港人嘅悲鳴啊、哀求啊咁樣嘅。 因為建制派呢個葉劉梅姐姐咧，就走去見佢啊嘛。咁跟住嗰啲李慧瓊啊、梁美芬之流就話都支持封關咁樣，咁啊結果咧大家就一路睇一路鬧爆啦。 喺度估啦，係啦，下晝就有啲 fake news 啦，就話呢、這個冠中啊呢間旅遊巴嘅公司就話佢哋都會收到相類似封關嘅消息咧，就呼籲佢哋啲員工咧就無限期休假咁樣。咁啊後屘證實咗呢個假新聞嚟嘅。 大家都唔使諗啦，我覺得佢應該決定唔會封噶啦，因為我睇佢今日記者會咧。佢嗰種嘅即係點講啊？挑機串嘴、好鬥同香港人作對、折磨香港人嘅呢種諗法係完全變本加厲。嗱，你留意一下佢一開始有第一個記者問佢，我唔記得咗係咪港台，咁咧就問封關嚇，咁咧就佢嘅回應係點咧？即係我好留意佢講呢個問題嗰陣時嘅語氣、態度同埋內容。佢就話佢首先就將要求封關嘅人歪曲。歪曲成為不進不出，這個基本上有任何常識的人都知道，要求封關的人是禁絕大陸人進入香港，是這個意思，不是說將香港封起上來變成一個孤島， 他可以扭曲到人又不可以進出， 貨物又 不可以進出， 香港人都不可以出， 香港人又不可以回來，去完大陸農曆新年的時候探親， 就強硬扭曲完之後就否定這種封關建議。好啦，都未夠賤， 再加碼， 再賤啲係咩咧？跟住就話，我理解有啲人嘅封關咧，其實就唔係咁嘅啦。即係話佢嘅意思咧，佢根本知道市民要求嘅封關、政黨要求嘅封關咧，就唔係佢所講最極端嗰種。 因為講咗好耐㗎啦，喺1月22號四個醫護人員的工會已經講㗎啦， 即係好簡單，等於 Gary 嚟度問我攞口罩，我就話 Gary 你要口罩啊，我冇呢個 N95 嘅，你淨係要 N95 嘅話，我招呼唔到你嘅，你咁樣要求嘅話冇辦法嘅，其實你只係要一個最簡單基本嘅外科口罩啫，但你就我就扭曲到你要求嘅就係 N95，然後就話我冇，呢個唔夠賤。第二賤係咩咧？你想要外科手術口罩啊？我知道，不過啲外科手術口罩冇用的，你喺屋企自我隔離啦，唔好出嚟啦。咁嗱，佢而家態度就係咁啦。係 啊， 我知道你淨係話禁止大陸人唔好嚟咁樣，即係我理解你哋嘅封關原來係咁。根本佢一早就知道，佢前邊嗰段説話係咩咧？就係攞嚟串 Q 嚟，係 同佢兩日之前 講醫護一模一樣， 話醫護因為要透過發起罷工係去迫使政府。是要封關咧，就話啊，呢啲係醫護行動，仲要講嗰陣時係冷笑的， 冷笑哦， 係冷笑噶。 嗱，佢今日都係一樣，佢就不過冇咗嗰下冷笑，佢就話哦，原來我理解啦，我進入去同你討論啦，你哋嘅封關意思就係唔俾大陸人嚟。咁咧，佢就然後再去否定一次。嗱，呢啲用呢種咁樣嘅語氣態度去應付一個關乎香港大多數香港人已經進入恐慌狀態咧，你問我呢個人絕對不勝任做特首噶啦，已經係應該立即趕佢落台嘅。你問我冇同理心，而家講緊你諗下，被逼翻緊工嗰啲揸車嘅司機、巴士司機、清潔工冇口罩，一個口罩用三四日，老人家夜晚黑1點零10度、11度去排隊。去輪口罩輪不到， 在街邊派傳單的阿婆，她說我沒有口罩回不了工。你想想這個人有沒有人性，在個記者會裡面還在想怎樣去串你，還在想怎樣去侮辱你香港人，侮辱啲醫護。 香港而家喂， 大佬，點解大家唔興咧？我覺得真係 墮落到好似一個災難面前啦，即係戰時嘅情況，搶口罩、搶物資，好快㗎啦。 第三世界城市， 今晚開始有 制 裁㗎啦，因為公布咗嘛，銀行工會啊， 銀行唔開啦， 係啊，會唔開？我頭先出嚟嗰陣時，喺兩個港鐵站已經大排長龍㗎啦。 撳錢， 而家好似戰爭時間咁樣嘅災難情況市面，但係我哋嘅特首係可以冇同理心之餘嘅話咧，係可以同香港。作對，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 作對啊，是 他是跟鄧炳強一樣，他現在就是對香港人去到仇恨的地步，是什麼呢？是我就要將香港進入一個地獄的狀態， 是 真的，我覺得他已經是一種心理不正常之餘，我一早講林鄭是一種叫 sociopath 反社會人格，反社會人格的人是對人是沒有感情的，他不是只是那種變態心理，不是變態殺手，不是 psychopath，是 sociopath 是沒有同理心的。你見到那些市面那些人，我想問隔離那些陳肇始、邱騰華這些仆街，是不是應該站出來叫這個特首下台呢？你問，如果是這樣的話，香港人是慢慢看著是落地獄的，其實真的。所以你說胡志偉今天去燒他的四大瘟神咧，真係拍手掌。 我初四都有去燒嘅， 你有燒啊？ 我燒細嗰啲嘅咋。 佢嗰個好大， 我已經燒。佢係燒係即係指責嗰啲人，我係燒張相咁樣咯，係。 喂，大佬，你一個咁嘅城市，因為蒙面法，大陸因為止暴制亂，唔俾口罩嚟香港，係導致到佢一路隱瞞嗰個存量。陳肇始講大話，話存量足夠。我話俾你聽，點解連銀行都停咧？而家係為咗補救林鄭月娥嘅撲街。令整個香港社會停擺，為什麼？是因為根本口罩存量不足。 我懷疑根本為什麼公務員一樣是要 home office 停工，要去到2月9號，就是公務員都不夠， 不用懷疑， 又或者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哪裡呢？去了某一些部門，例如是警隊，是這樣做的。他們 警隊一定，今天沒有人問警隊那個口罩的存量，我所知道現在連衛生署的口罩都不足。衛生署啊， 特區政府作為一個政府啊，正常運作，我唔係要你做好事啊，我唔係要你施政水平好高， 做翻應該， 做翻應該有。點解每個月懲教署有定量產量生產嘅口罩係俾政府？政府唔可以好清楚講到到底政府有幾多庫存，唔去交代，又唔知道而家市面上面有幾多呢啲咁樣嘅口罩。 張建中講一個係假㗎。將會有 係啊，將會有。澳門而家係實時啊，每兩個鐘頭更新一次，係市面上邊每一間私人市場啊，有幾多存貨啊，係做到噶。你唔好同我講話，因為澳門細啊，唔好同我講呢樣嘢啊，係 點會做？ 係做到噶，係 點會做唔到？我問好簡單幾樣嘢，你而家存在住，你唔好話抗疫啊，你連基本上我哋叫做 resources management。資源管理，一個政府物流處的處長去了哪裡？我想問一下，是不是應該叫這個物流處的處長出來解釋，負責政府採購 resources 的事由他去交代嘛？其實是你邱騰華管的，邱騰華都要落台。我說很簡單，就是你現在去到一個地步，香港連印尼都不如，現在是印傭在那邊拿口罩買回來香港， 幾墮落。 是印尼工人在印尼訂口罩，幫僱主訂口罩回來，同埋有啲係印傭喺網上邊賣口罩，去到咁嘅地步，你諗下個原因係咩？我話俾你聽，學校唔翻學個原因，因為佢根本冇口罩俾學校，所以 extend 公務員好似你咁講，我計條數好簡單嘅啫，四個鐘頭換一次口罩，你計啊？你計而家佢所講嘅庫存，或者呢個懲教署嘅生產，根本係不足以用兩日啊！我話俾你聽。 他話三千萬嚟緊啊，都係兩日嘅咋，全鄉七百萬，我當你七百萬，唔係七百四十萬。 你諗下嗰啲清潔工， 你會知道兩日就用完啦，係。 嗰啲喺街邊負責衞生清潔嗰啲工人，外判嗰啲，僱主唔提供口罩俾佢，然後佢一個口罩用幾日？大佬正常應該係四個鐘頭換一次嘅，嗰啲醫護點會唔驚？我話俾你聽，係咪？再加上嗰啲基層嗰啲市民。大佬，大家見到個口罩存量得翻兩個，跟住見到大陸嗰個死亡個案一路係咁 1.5 1.5 咁升落去，大佬點到你唔恐慌？然後佢 坐喺度，大家唔好出街咯，去少啲人嘅地方咯。誒、口罩都冇用嘅，有陣時唔需要用口罩嘅，撲你個街。你諗下，係戰格到咁嘅地步，而家 我落區戴住口罩，我係親耳聽到啲基層市民，佢哋連去排隊啊，因為要翻工啊，唔會保住自己嘅飯碗啊，連去排隊嘅時間都冇啊。 點排啊？ 喂，講得好清楚嘅係，我唔使做啊，係。 係啊，跟住搭巴士又驚，隔離嗰個咳兩聲打下乞嗤又驚。然後跟住翻到去公司，有啲好多係喺人煙密集嘅地區做服務業，或者做清潔工，或者做洗碗嗰啲。我想問一下你於心何忍？大佬，你台灣、新加坡全部由政府統一採購，然後俾市民用官價定價去俾市民。呢、這個 今日下晝公布咗啦，台灣又係定價， 新加坡都係咧， 係啊，個半。 喂，大陸進入武漢市、湖北省係進入戰時狀態，呢個係1月23日大陸嘅公佈嚟㗎。是湖北省委书记的公布来的，大陆进入战时状态、在湖北省、那你想想香港现在是卸到一个地步，为什么不封边境、他当了根本已经是什么呢、是预了会社区爆发，是吗？ 不是预了、是他造成社区爆发 了，所以他预了、 我不是质疑他的动机、他现在做每一个行为、都是促成制造一个灾难、是 吗？你说那些医护那些这样的光头警长，这些扑街叫人嗰啲就詛咒啲醫護感染呢個冠狀病毒。喂，大佬，你身為公務員，唔好話違反政府政策啊，連違反政府官員嘅道德啊，呢啲係大佬呢啲咁嘅藍絲撲街，我話俾你聽啊，全部都有報應嘅，真係 亂世出有大危，國家忠臣有唔係國家紛亂有忠臣。但係我想話俾你聽，喺呢啲災難嘅過程，你係見到人性。 仲有啊，嗰啲潘麗瓊、屈永賢 幾咁醜陋，屈永賢同江錦 永 啊， 呢班撲街一路話呢個沙士係謠言， 係啊， 係造謠，係民粹主義。大家揾翻曬呢啲黃永、潘麗瓊。 佢講話 係屈永賢呢班友， 泛民啊，過度恐慌啊，做出嚟啊，係你今日講乜嘢啊？你哋出翻嚟交代喺台灣嗰邊啊，就算藝人啊、大 S 小 S 啊講錯説話，都要走出嚟道歉。 你睇范偉琪， 仲有一個范偉琪同我 出嚟道歉， 真係俾佢認罪啊！係 佢都起碼出嚟認錯，因為佢唔知道台灣缺口罩啊。 大佬，你而家光頭警長同埋屈永賢喺度繼續喺度做呢一個文革式嘅人民鬥人民， 批鬥醫護，單單打打 victim 啊，係 你睇林鄭成個態度都係。所以我話呢條友危害至今，佢嗰種仇恨由6月15日嘅記者會一路 carry forward 到而家，係冇停過，係對香港人嘅仇恨。佢覺得我嘅初心冇錯，你班人咁樣搞到我政治前途玩 Q 完，我而家就玩你一鑊。我覺得呢種係復仇嘅心態，絕對唔係一個正常。就算你俾張建宗做特首都唔會搞到。 你真係恐怖， 我都 係 好恐怖， 好緊要。 我睇咗三次記者會，佢翻嚟喺 Davos 翻嚟之後，我就覺得呢個人個。是個心理有問題的。 你想一想，有哪一些國家、地方、社會的政府首長、行政長官，好像林鄭月娥那樣，在不夠一年，其實是7個月之內做兩件大事，是會令到全城有80%人是不滿意他的，是反對他的政策的。第一個當然就是送中條例，第二個就是現在處理這個武漢肺炎疫情擴散 的問題。所 以這個絕對是 人禍來的。其實他應該一早已經落了， 還要輸出全世界啊！香港是遲早變成逆浮的。今天下午啊，下午現眼報你看到意大利和這個 Kuwait 就是這個科威特宣布了啦，是禁止啊、封關啊，是他們封關，不給中國人和香港人去啊。是 新加坡啦，很簡單，你看新加坡怎樣做就知道了，大陸人入境禁止，新加坡國民回去14日自我隔離，不准翻工。你問林鄭今日記者會否決呢個封關，其中一個理由就話因為過關翻嚟好多係香港人。好啦，我想問呢啲刁民喺今日嘅情況仍然繼續北上叫雞啊，玩呢、這個去揼骨啊，同埋食海底撈嗰啲撲街。好簡單，你就係話邊個撲街上去得翻嚟隔離14日，自我隔離，然後由當區嘅警局嘅警察上門。唔使咩電子鎖，乜都唔使啊！我覺得而家仲話咩啊？研發電子鎖，大佬呢啲咁嘅技術，即刻 online 都買到啦，係咪啊？然後自我隔離嗰陣時，咪裝個 cam 喺佢屋企咯，係咪？由嗰啲警察咁得閒啦，係咪啊？有曬口罩，佢哋 full gear 嘅喎，咪主要監視呢啲咁嘅北上尋歡啊、北上玩啊，然後翻嚟連累人嘅撲街咯。用乜嘢啫？你一公布咗之後，我想問，肯定啊，喺呢段時間翻大陸嘅人數會大跌。 你試下你只要一公布，你睇新加坡係噶，新加坡已經係啦，邊個仲敢翻大陸啊？係嘛？跟住就托世衛出嚟，呢個仲撲街，我話俾你聽，佢唔封關呢個決定係 before 今日世衛琴日嗰條咁啊。邊度㗎？嗰條咁嘅 乜鬼啊？非洲嘅， 非洲嘅，習近平嘅走狗，習近平嘅走狗。世衛而家第三大嘅俾錢嘅國家就係中共。 喂，真係人禍搞到連世衛都失喺全世界喺政國際政治舞台上面失去嘅公信力。 佢點解要加條尾咧？你世衛負責就係管衛生嘅，第一次會議你已經唔升級去緊急狀態，已經俾人孖到撲街。好啦，今次被逼啦，因為全球感染啦嘛，係嘛？好啦，被逼要升級。呢條咁嘅撲街黑人咧，我唔係針對佢嘅種族，我係講緊佢嘅現實嘅樣 嘅。係佢嘅行為啊！佢嘅行為，總之佢嘅行為、佢嘅決策、佢嘅決定。 然後出嚟講呢個叫做咩啊？咩菜話？譚德塞係啦。 譚德塞 出嚟講，就加多條尾，就係話我哋唔應該針對呢個中共啊，唔應該停止同佢嘅空航空啊、貿易啊等等。我想問，我真係想講粗口，關你撚事啊？你負責嘅係衞生，其他嗰啲貿易。航運嗰啲旅客警告嗰啲係唔關你世衛嘅事嚟嘅，其實你講呢句説話就係因為你要 defend 呢個習近平， 唔係政治判斷，唔係種族主義，唔係搞大愛包容，你係搞衞生，你係搞專業，你就要做專業嘅判斷啊嘛！而家係所有而家嗰啲論據講嘅係咪歧視啊？係咪唔俾香港人翻嚟啊？禁止大陸啊？呢啲咁嘅言論，喂，真係不值一曬啊！ 唔係啊！你見到中共之撲街係咩咧？佢已經指示呢個世衛嘅撲街去加條尾巴落去，叫大家唔好歧視中國啊！中國嘅抗疫已經好成功啊！大家唔好 佢叫全世界多謝大陸啊！ 多謝大陸同埋咩咧？唔好斷個貿易啊！同埋咩撚嘢？呢啲全部都係習近平要加落去嘅嘢。呢條撲街就照讀個新聞稿，林鄭就掛個勾落去呢個世衛嘅建議嗰度，而去 justify 佢唔封關。但係我想話，林鄭佢露出最大馬腳係咩啊？因為市民嘅封關要求係1月23日。 係啊。22日， 早在世衛呢條咁嘅垃圾總幹事講嘢之前嘅兩個禮拜已經要求封關啦。而家佢就話：我因為世衛嘅理由咁樣做，我就唔符合世衛嘅要求啦，就歧視性啦，等等針對中國啦，撲你個街！我想話呢個根本就係佢係為咗拗而拗， 同唔係 呢個唔係為咗個政策， 係公開地講大話。呢、这個唔單止係瘋狂嘅政府，呢、这個係反社會人格嘅特首，呢、这個係同香港人對著幹，係要害香港人嘅人渣嚟㗎，係 去到一個地步，已經社區爆發啦，佢咪話唔使封咯，封都冇用啦。袁國勇咪出嚟講咯，咪話而家封都冇用啦。而家等緊嘅呢班撲街喺禮賓府裏邊開會等緊係咩啊？係第一宗本土社區爆發，咁咧然後就甩身，就係話而家封都冇用啦，就卸咗個政治壓力。但係犧牲嘅就係人命。你問我，如果我係醫護，我一定罷工，即係你送我去死啫，係咪先？然後跟住發動嗰啲光頭警長屈永賢呢啲撲街仔去批鬥啲醫護，見到嗰啲藍絲群組，喂大佬呢個人玩政治玩到今日咁嘅地步，之前送終我都放低唔同你講，而家講緊係人命，講緊沙士299條人命，係嘛？然後講緊一個點樣保護香港市民嘅生命。我告訴你，搶完口罩之後很快超級市場搶米， 是搶了啦，搶了啦，這個是會發生的，有兩天很多香港人是買不到米的。 我已經警告了，我說因為口罩事件會引發暴動， 是啊， 現在是搶口罩， 是啊， 搶口罩。剛才你說給我看到的新聞就是郵寄那些為什麼收不到呢？就是因為我想問，為什麼公務員 home office 連郵政局都可以 home office？ 我前兩天去寄東西給外國，去到先知道，咦？乜原來郵政局都唔使翻工。好啦，所有堆積如山嘅口罩，就係喺郵政局嘅空運中心裏邊。然後你小心啲啊！如果你有耳辦派口罩，一定要有一個政策去派，就係你聯絡你自己認識嘅街坊，佢需要嗰啲。如果唔係嗰啲藍絲廢腦咧，就會衝擊你耳辦。揼 Q 你添啊！我話俾你聽，嗰班人 好慘噶，我係長者嚟噶，點解你唔派俾我啊？點解佢有我冇啊？你係咪安排出現咗問題啊？你點搞啊？我選你出嚟做乜嘢？ 你睇阿布泰 啊，係啊， 阿布泰超級市場、泰國超級市場，竟然俾藍絲走去 ICAC 舉報話佢行賄，佢只不過係話優先俾需要嗰啲人買。你諗下，啲人係賤格到咁嘅地步，得㗎？你要啊？你問李慧瓊攞，啱啊？佢準備緊㗎啦，我 出咗 post 講得好清楚㗎，係 民建聯係準備緊㗎啦，因為中央為咗助選一定 會揾咗10萬個俾佢哋， 10萬個口罩俾佢哋嘅，所以嗰啲藍絲群組廢腦，你哋自己問李慧瓊攞， 不是就去中聯辦拿， 你不要去找黃店啊、阿布泰啊、屈臣氏、李嘉誠啊，是你們這些人啊，在過去六個月一直罵他們是曱甴王的。 喂，吳秋北說他是曱甴王， 支持暴徒的，你們藍絲啊，日罵夜罵、啊、 你走去衝擊屈臣氏做什麼？ 是啊， 關你什麼事啊？你就問李慧瓊、問劉國勳拿咯，是嗎？你再沒有就去中聯辦拿咯。喂，那些中聯辦當正自己黨委書記太上皇，為什麼現在香港陷入暴動邊緣不見曬人的？駱惠瓊駱駱乜鬼啊？嗰啲 駱惠寧， 駱惠寧去咗邊啊？ 駱惠寧 係嘛？喂 ，N 個咁多個九個副主任去咗邊啊？ 平時個個走出嚟指點江山㗎。 煽動七二一襲擊市民，新界辦嗰啲中聯辦主任去咗邊啊？我想問一下， 隱咗形。 點解唔係佢哋去安排啲口罩落嚟啊？喂，大佬你太上皇嚟嘅喎，你管香港嘅喎，香港而家陷入。喂，大佬，而家直情係差唔多三年零八個月咁嘅狀態咯。 西良，大家都聽好多啦，喺網上邊嚇，過去六個月就話即係呢個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而家就講話抗疫是良知，甚至乎抗疫是常識。但係世界上邊真係喺呢個咁嘅災難或者人禍面前，我哋真係睇到唔同嘅人，有人渣，亦都係有好多即係好即係好人啊！真係出嚟希望係去救人嘅人，包括我哋嘅醫護。但係你睇一睇今日。中庭耀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做的民調是怎樣的？雖然是有八成人是支持封關，有 57% 比林鄭月娥是零分的，即是她支持度是香港特首 有 史以來最低的。 但跌幅最大是什麼？是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不止這件事，不過最恐怖就是什麼呢？仍然還有 11% 的人，11% 的人呢就是認同特區政府在今次抗疫裏面的種種的行為。而這個 11% 呢，根據過去的記錄呢，原來呢是跟之前6個月7個月的反疫權運動裏面呢是支持政府支持警隊呢是很吻合的。那你會知道呢，香港社會始終是一班死忠，始終是一班完全不講邏輯、不講良心、不講道理、盲目相信政府的香港人， 是 这样的，是 不是信林鄭戴口罩，不信戴口罩。 那你这间你班你不要行出去戴口罩。但是我观察就是怎样呢，我落区在三日前都还是八成左右的人戴口罩。我昨天就去、我是一个、会计师协会的顾问，我落去宣传这个医护罢工，昨天开街站。我落區見到咧，而家係 95% 嘅人係戴口罩嘅啦，已經係。 咁你 嗱，如果 95%， 即係換句話講， 中央會照顧你。 係啊，你呢啲信政府嘅人，你唔好戴口罩啊！ 冇得講 啊！過去支持政府立無面法嘅，唔好戴口罩啊！你鬧個後生仔戴口罩就係暴徒嘅，唔好戴口罩啊！ 我而家咧就我知道你哋都千方百計去撲緊口罩，我都撲緊。但係我自己一路諗咧，點樣去分發出去咧？我希望係俾到最需要嘅人。我不會問你什麼政見都好，但我一定不會好像那些店鋪公開發售那樣、是引來一班這樣的廢老刁民在包圍人家，在圈在鼓噪，在想即打人那樣、喂大哥，現在欠你的，我想問一下，你要問你第一個問你要問政府啊、是不是你有沒有這樣的吉士走去禮賓府那裡拍打禮賓府和鐵閘、要求林鄭出來給口罩你啊、喂，我相信很簡單的，你搞得5000人上去的話，我告訴你這些叫兄弟，是吗？我撐你。 記住啊，特區政府有庫存的、幾百萬個甚至乎上千萬個口罩的。 是吗？你去物料倉啊，你去政府倉那裡拿。 懲教署啊，是女犯人生產的，每個月125萬個啊，最多可以啊。你現 在撲街 到。2003年沙士的時候啊，增產啊，如果他們工作每日8小時至10小時呢，是可以增產到去每個月180萬個。 但我聽到。 你不敲政府門。 張建宗說要啲犯人 OT 來去生產，其實我是很傷心的。 是。 有一來有手足在裏面，二來咩呢？嗰啲犯人嚟嘅，其實係，即係等於勞改營啦。而家當咗佢係， 逼佢哋做， 逼佢哋繼續做，係咪先？你諗下個政府係賤格到咁嘅地步，人哋係坐監冇得抗拒。我話俾你聽，如果搞下搞下，連監獄裏面都出現呢個罷工啦，到時到後我點解要 OT 先？我想問一下，係咪你啲咁嘅撲街政府？你禁口罩入境，係咪你立蒙面法到而家仲要繼續上訴，堅持仲要上訴終審法院？我想問下你有悔改過咩？血的教訓，香港人付出咁大嘅代價，而呢班坐喺度嘅人，呢個係你哋贖罪嘅機會嚟嘅，其實係，竟然係以報復嘅心態嚟對付香港人。我想問下，大家仲容忍到落去咩？ 我個政府係冇個係好人㗎， 真 係聶德權 現屆政府冇個好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啊，琴日咧都仲走出嚟啊，國歌法嘅要繼續排喺內會嘅議程上邊啊。 楊潤雄呢只撲街冇個好人。 今時今日香港最大唔係疫情係重要咩？而家今日面對危機係災難啊！ 我想問一下，好簡單。 我哋一生人，你問一問香港人，好多老香港對上一次面對咁樣嘅搶物資係幾時？你一生人裏面遇過幾多次？ 我遇過。 問一問自己。 1984年。 係啦，問一問自己點解會出現？ 大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跌低，然後港元暴跌那次，我是遇過第一次的。 哇，在 中三中四到你應該。 今次是第二次，當時我讀緊初中，今次是第二次。 那時候 就是超級市場裏面搶物資嘛。 搶柿子。 擠米啊，擠提啊，咁樣係。 係啊，你想想是人禍，絕對是人禍，令到香港陷入咁嘅狀態。個原因咩？是因為市民高度不信任呢個林鄭月娥嘅政府。你睇今日 Robert 聰嘅調查已經知啦，係大跌。是講緊特區政府，林鄭已經很低了。問題而家大跌的是特區政府，即是話連公務員都不信任。在咁嘅情況底下，公務員每講一句説話，啲人已經調翻轉啦。公務員叫你唔使擔心，咁啊真係大鑊啦！大家會諗喺咁嘅情況底下，由一個咁嘅政府領導抗疫，所以話點解政府要交出權力俾袁國勇、何柏良呢班人，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佢哋根本係冇咗個感召，同埋冇咗個信任啊，只會引發暴亂嘅啫。 冇作為，我覺得好恐怖，係好似721放大到擴大到去全個特區政府咁樣，係不作為啊！呢、這個特區政府係睇住香港人去死啊！係 呢、這個 仲要打開門啊！ 係抗疫721啊！我話俾你聽， 係啊， 係疫症版嘅721嚟嘅，呢、這個係係同元朗黑夜係一樣嘅，不過而家係全香港進入呢個黑暗時代， 幾、啊、恐怖係。 咁我就係話點解我哋要靠自己咧？嗱，當然再鬧呢班撲街咧。我相信都是大家宣泄不滿， 到今時今日都唔明嘅。你仲同我講話呢啲唔係好重要嘅事啊，洗下手啊，唔去人多嘅地方啊，呢、這個我哋唔應該歧視呢啲喺武漢嚟嘅遊客咁樣。你再同我講，我想話俾你聽，香港而家係面對呢個死亡邊緣，你唔明嘅咧，我懷疑咧，全一世都唔會明白。 如果係習近平點會用軍委主席嘅名義去宣布武漢封城啊？我想問。如果不要歧視的話，帶頭去歧視武漢人的歧視是習近平的嘛，這個根本就不是歧視的問題。這條仆街我就說為什麼我這麼憎呢，就是他到今天仍然是什麼，是辯駁、串嘴、口舌上拗贏你，然後這樣做就是違反世衛的要求，這樣就是歧視。我現在不是跟你說這些說話，去到這個階段，你麻煩你拿個心出來，你要做盡任何的措施，是要令到為什麼那些人，你看到何一成的樣子當選的時候都是一個大天意，但是為什麼那些人服何一成，就是這些大天意本身的性格。首先他不會等中共批准，總之中共沒有說不行的事情他就做了先，然後跟著就知道市民的所謂恐慌情緒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要透明度去公布口罩等等這些東西。 以前是澳門學香港特區政府施政，現在是調回轉頭。 喂，你以為 只是因為何成是做了一些正常政府的行為的， 你以為二十幾年來黑警墮落到這樣，我們這幾個月才發現，哎呀，原來警察魏俊仔這麼仆街，原來不是。你發覺整個政務官系統，整個英式的公務員系統已經扭曲到成為幹部列寧式的幹部，上面不惡打，下面不做事。我告訴你，我有準確消息告訴大家，為什麼 Davos 回來所有措施是林鄭要求政府等他回來才公布，是仆街到這樣，不是下面的人不著急，下面的公務員都著急， 是下order， 因為有 protocol 大家都知道，其實是那個程序應該怎麼做，但是林鄭是要等他回來公布抗疫措施。結果你想想，那些疫情高鐵就是那段時間一直來了，我沒有騙你，大家看到數字， 你去了 IFC 那兩公婆， 大家睇到噶，其實喺高鐵一路嚟啦。 將軍澳走甩咗，將軍澳醫院走甩咗個啦。喺馬鞍山發現，你全部都係搭高鐵嚟嘅。頭嗰七個個而家發生到18個，一二十個啊。18個裏邊，頭嗰七個裏邊有6個都係搭高鐵嚟。你知道係超過90%，係超過90%係搭高鐵嚟嘅。 佢最著重係咩？你睇到係咩咧？就係整咗一個叫做天馬台嘅 Facebook 去反駁嗰啲批評政府嘅人。包括梁啟智話嗰啲封關措施冇用，佢就即時反駁。跟住有人話佢喺 Davos 係為咗同德國嚟嘅仔去團年，所以佢唔翻嚟香港。咁跟住佢又反駁。其他嘅嘢你諗下，真係要做嘢，完全 hea 做。 用嚟漂白嘅，原來嗰個 所有漂白、所有反駁人嘅嘢就即時做。你諗下做一個點解？你唔係話做官啊？你做人都唔應該係咁啊！間屋已經着火，火燭緊啊出邊。 然後兩公婆仲喺度，因為個細路應唔應該温習，聽日考試數學喺度鬧交，唔係啊嘛？你仲喺度串人，我都叫咗你快啲督住個仔讀書噶啦，點解唔讀啊？咁樣，然後出邊已經火燭，係咪？佢個心，佢而家個態度就係咁，橫掂我民望都係咁低噶啦，你咪鬧咯，你咪鬧咯，係啊，我係咁噶啦，我係唔封噶啦。第二個原因話俾你聽，點解唔封？呢個事實上亦都牽涉到中共，唔係完全林鄭月娥嘅責任，係因為中共係需要留低。他已經看到那個停航班 了、哦、 這個就是韓戰以來所謂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的一個戰略考慮，就是當那些高官要外逃的時候由哪裡走、啊、我想問他可以去哪裡， 但這個香港遲早如果這樣搞法都是會變成 浮 浮的，就是意大利、科威特的政府決定是封關，是封了香港的， 當你香港一日不切斷大陸來這個源頭，香港是會跟大陸攬炒 的， 日本叫人不要來香港的了，已經是他不是只是大陸的、 嗯、 旅遊警告、啊、美國現在就只是大陸最高級別的旅遊警告、嗯、遲早就波及了香港了、嗯、我就很贊成，如果你見到美國的旅遊警告連埋香港，大家就如果是外國有外國居留權、嗯、在香港住的市民，你們都同時好離開香港，這個就是說當美帝已經認定香港會成為逆浮的時候、嗯、大家就要走了，其實這些抗疫跟醫護一樣的，大家千萬不要民族主義上腦、嗯、跟香港共存亡，結果是你死他不死的，其實是除非你起義的，如果不是的話沒有共存亡的，對他們來說他們的仔女林兆波他兩個仔全部不會在香港的了，我告訴你 走了了已經是 楊潤雄的仔女，光頭警長說送去大灣區的仔女去了紐西蘭的了，你不要相信、啊、真的、 嗯、 屈永賢的女兒在英國不回來的了，真係嘅，大家千祈唔好信啦、啊！呢啲人賤格在咩啊？佢口講一套，外國係揾食，然後嗰邊係生活賺錢，就係、是、繼續喺嗰邊生活，嗯、就係咁嘅其實。所以我話咧，人性之醜惡唔係過去嗰七個月，係、 嗯、 跟住嚟嘅七個月，你將會見到香港人最醜惡、最醜惡嘅一面。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再講下其實點樣可以自救。 嗯， 我们香港人团结一致，万众一心，香港一定有希望，恭喜 恭喜 恭喜发财。